请朋友们注意，我们学过 some， 也学过这个 time， 但是这个 sometimes 在这里呢是连着写的，就是放在一起 S-O-M-E-T-I-M-E， 后面呢还要加一个 S， sometimes， 意思是有时有时候 sometimes。非常好，那么刚才说了，我们有时候打羽毛球、打球、玩球等等，我们都可以叫 play， P-L-A-Y， play， play。 羽毛球呢是 badminton， B-A-D-M-I-N-T-O-N， badminton， 羽毛球 badminton， 连起来呢就是 play badmintonPlay badminton。 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描述房子要用到的一些词啊词组。那么我们说在房子的后部后面有什么什么，这个后部应该是 end， E-N-D， end。 那么在房间里呢，通常啊我们还要有这个电视，电视 TV set， 电视机，在 TV 后面再加一个 S-E-T， set， TV set。接下来呢，再来看一看房子周围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还种了一些树，这个树呢就要叫 tree， T-R-E-E， tree， tree。 有的房子还带车库，车库就应该是 garage， G-A-R-A-G-E， garage， garage。 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现在呢让我们进入课文的学习。 Text Ken Cohen. Our house. Our house is a wooden house with a small garden around it. It's a very comfortable house. The house has a living room and three bedrooms. There is a veranda in front of the house. We sometimes play badminton in the garden.At one end of the living room, there is a table and six chairs.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living room, there is a sofa and some comfortable chairs. Our house isn't big, but we like it. 那么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呢？ Our house is a wooden house with a small garden around it. 那么我们的房子呢是一个 wooden house， 是一个木质的房子。那么它都带有什么呢？ With a small garden around it， 周围呢带一个小的花园。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 with 这种说法。With 呢在这里是啊带着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也就是 a house withA small garden around it. 那么这个木质的房子周围呢带着一个小的花园。 Around 我们已经学过了，是这个在周围的意思。 It is a very comfortable house. Comfortable 我们学过是舒适舒服的意思。那么这个房子里面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房间呢？ The house has a living room and three bedrooms.哇，很大的一个房子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房子有一个 living room， 还有 three bedrooms， 有三个卧室。嗯，看来真的是不小。There is a veranda in front of the house.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house 前面呢，还有一个 veranda， 是我们今天新学的单词，还有一个前廊。There is a veranda in front of the house. In front of 是这个在什么什么前面的意思。在 garden 里面我们都干什么呢？ We sometimes play badminton in the garden. 嗯，看来我们还是非常注重体育锻炼的。 Play badminton in the garden. 那么在这里呢，打其他的球啊，我们也可以陆续的大家慢慢记一些，比如说打乒乓球，我们就可以说 play ping pong 啊，就用乒乓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Play ping pong 或者是叫 play table tennis. 那么打篮球 play basketball 啊，踢足球 play soccer。 好，话说回来，接着看我们的房间到底是这个怎么样布置的。 At one end of the living room there is a table and six chairs。 不知道大家听懂这个词组没有？ At one end of the living room， living room 是起居室的意思。那么在起居室的一头 所以呢在这我们用的是 at one end of the living room. There is a table and six chairs. 那么在这个客厅的一头呢啊是有一张桌子还有六把椅子。请朋友们注意我们在这个用 there be 的句型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近原则。也就是 be 动词啊它到底用什么形式呢要根据紧跟着 be 动词的这个名词来决定。如果紧跟着 be 动词的这个名词是单数那么我们就要用 there is。如果紧跟着 be 动词的这个名词呢是复数那么我们就要用 there are。那么在我们课文当中呢他说 There is a table and six chairs 有一张桌子和六把椅子那么如果我们要是倒过来说说有在房间里有六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们就要说 There are six chairs and a table 好那么再来看一遍这句话 At one end of the living room There is a table and six chairs那么在这个客厅的另外一头都有什么呢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room, there is a sofa and some comfortable chairs.哦、原来在客厅的另外一头呢、啊、是有一张沙发还有几把舒适的椅子。Our house isn't big, but we like it. 虽然我们的房子不是很大但是呢我非常的喜欢它。好了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句型的学习。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Is there a garden near your house? Yes, there is. Where is it? It's in front of the house. Are there any trees in the garden? Yes, there are. How many trees are there in it? There are nine. 在今天的句型学习中呢我们要看两大组句子。第一组句子里面呢啊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还是用 there be 句型来进行操练。比如我们可以说 Is there a garden near your house? Is there a garden near your house? 在你家附近是否有一个花园呢回答如果是是呢我们就可以说 Yes, there is. 如果说不是呢就可以说 No, there isn't.进一步我们可以再问哈 Where is it? 那么它在哪里呢 It's in front of the house 那么这个 in front of 是表示方位这个花园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房子的前面 It's in front of the house 好在这个句型学习中呢一起再来看几个其他表示方位的词刚刚我们学过了 in front of 就是说啊在什么什么前面的意思那么还可以用 before 来表示在什么什么前比如 before the sofa 在沙发前面那么在什么什么附近旁边呢我们可以用 near near the window near your house 那么在什么什么后面呢我们要用 behind 比如说在我们的房子后面有一个车库那么就要说 there is a garage behind the house在第二组句子中呢、啊、我们着重的练习了 there be 句型的复数形式。句型 A 里面呢是这个 there be 句型的单数形式。There be 句型的复数形式呢我们要用 there are, 那么变成问句呢就是 are there。一起来看这个句子 ,are there any trees in the garden? 在花园里有没有树呢 ?Are there any trees in the garden? 回答 ,yes, there are.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问 How many trees are there in it? 也就是说在这个 garden 里面到底有多少棵树 How many trees are there in it? There are nine 或者是连读 There are nine Garden 里面呢有九棵树现在呢请朋友们一起来跟着节奏练一下句型吧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Is there a garden near your house? Yes, there is. Where is it? It's in front of the house. Is there a garden near your house? Yes, there is. Where is it? It's in front of the house. Are there any trees in the garden? Yes, there are. How many trees are there in it? There are 9. Are there any trees in the garden? Yes, there are. How many trees are there in it? There are 9. 那么我们今天学过的内容在真实的生活中是如何运用的呢？一起走进 Scotty in Beijing。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Julia 来到 Scotty 的新家，谈论起他在澳大利亚的房子。 Oh, this is a very nice apartment. Thanks. Do you also live in an apartment in Australia? Oh, no. Actually, I live in a house. A house? I would like to live in a house one day. I like to live in a house too. Our house is a wooden house with a small garden around it. It is a very comfortable house. Is there a veranda in front of your house? Yes, there is. Our house isn't big, but we like it.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学习了如何描述一个房子以及房间里的布置。现在呢，就该到我来考考您的时候了。 Now, you have a go. 在考考你的第一个环节里呢，我想请朋友们来帮我翻译一下跟方位有关的词组。第一个词组，在沙发前。第二个词组，在窗户边上。Number three, 在柜子边上。Number four, 在树后面。在考考你的第二个环节里呢，还是想请朋友们来就课文回答一些问题。Number one, how many bedrooms are there in the house? Number two, how many chairs are there in the living room? Number three, is the house very big? 就以上这些问题呢，朋友们可以做口头的回答，也可以把他们的答案呢写下来寄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作业是什么呢？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啊，首先想请朋友们把课文背下来，然后呢试着把它翻译成中文。希望朋友们呢把您写的作业和这个就刚才考考你的答案呢一起寄给我们。 Well, I'm afraid it's time to go home, so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Okay, great job, everyone. 非常好。It's goodbye again.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Bye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